你哋成日讲啲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以为咦 ，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好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啊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講少甜，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啲 嘅，落明火嚟煮嘅，得㗎，一定要 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咁，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奶 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囉囉囉囉個好掂嗰個咧，贏多囉， 係啊，贏多囉。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撈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緊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真系咧，我成日谂住咧，即系讲呢样嘢唔可以，我哋讲啲节目咧，唔可以讲一讲大陆就唔应该太近不上，因为呢啲咁啲人咧就会话你抄不上啊嘛，明唔明白啊？系咪先？即系我哋都好醒嘅，即系我要讲卖包咧，咁我梗系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讲啦，系咩嘢咧？ 啊， 听下啦。 冷血两岸。 啊，讲下做数啊，话晒听，系呢啲政府官员做数，咁啊系人都呢轮咧，即系识讲下大陆嘅，都一定讲卖包噶啦，系咪先？咁样卖包嗰啲，我哋真系冇资格讲啦，咁多高手讲，系咪先？我已经知道咧，嗰间嘢 franchise 咧都要32万啦，月尊。 系啊，因为佢买完之后， 系啊，唔系系咪 franchise 嗰间咩名咧？嗰间嘢咧要32万人民币 32万啊， 系啊， 黐孖， 佢贵捻贵捻过麦当劳啊！ 阿习总去完之后， 习总嗰间咯， 系咯， 又话之 唔系之一路以来32万 吓， 佢系原来咧依家你卖包咧， 名牌嘢嚟嘅， 系名牌嘢喺北京系最出好出名啊，卖猪肉包， 即系习总识食， 但系都系连锁店嚟嘅， 连锁店嚟噶吓， 识食 系啊，嗰阵喂好。好老实啦，如果我哋开一间铺头，咁啊叫阿习总咧去嚟一嚟咧，咁我哋真系发达咁发噶，讲真。 唔系，我哋咪叫阿杰斯叫阿习总上嚟做， 系咯，做一集节目，搞掂，做战男啦， 唔使做节目嘅，上嚟到敲下门口入嚟，转个圈走 就得噶啦，最好呢样嘢。 呢支咪就好似习近平用过嘅， 系啦，咁我哋梗系攞出嚟 bit 金咪嚟嘅， 系啦，咁你伤咗佢。 你咁烦咩？我走去习总个 Facebook page 度摆一摆假个 link 咪得咯， 唔系 Facebook 好多杂种嘅， 系啊， 我见噶， 我见杂种嚟啊，真系杂种嚟嘅，台湾杂种噶咯， 我唔知佢取消咗未，我好耐，我戒紧 Facebook 啊，点 Face 大陆上唔到 Facebook， 你唔好叫杂种去翻墙啊， 喂，但杂种梗系识得自己， 我都想喺佢个 page 问下佢系咪翻墙上啊，点 系咪先？ 即系转翻主题先啊， 系啦，唔好讲包啦。即係呢啲做廣包嘅做 show 嘅嘢，咁喺國內大撚把人做 show 啦。我又講下啦，咁呢單新聞呢就元旦㗎噃，12月31號夜晚17:35。 郑州电视台就报道咧，喺我哋喺郑州呢个市委书记就系排地铁搭地铁，光巧有记者经过，唔系有网友见到，就将佢拍咗出嚟，就摆上微博。即系我成日都觉得，点解咁捻多光巧嘅咧？喺 唔系你网友好多嘅，但 系、即系你记唔记得嗱？你系作为啲 即系个书记个仔都系网友嚟， 咁 啊系个老婆都系网友嚟，佢哋都拍得佢老。 即系我好唔明啊！因为好多光巧呢一样嘢噶嘛。 自从有陈冠希之后，好多网友 有咗我哋有自从有我哋雷锋之后啊，即系雷锋做乜嘢劳务嘅事咧，都光巧有记者经过噶嘛。咁而家呢个郑州市。呢位市委书记咧，你知唔知市委书记系几捻大权啊？ 知 何解咧？ 大捻个市长咯、啊。 社委书记最 就系监察市长 最大 嗱，呢个好问题嚟嘅，书记大定市长大？ 嗯， 有啲地方就书记大，有啲地方市长大。 听过你讲过 啊，就睇下边个够恶嘅啫。 但唔系应该党指挥？ 听我讲， 唔系噶，唔一定噶，唔一定噶。 阿姚尊，你系一个中国时事评论员咁样，我唔敢差论住你，但呢次我都差论住你，睇下我讲得个道理啱定你啱啊？ 好啊，你讲啊， 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立宪之前，所有将书记是一个最低下的名，某程度书记 秘书啫嘛，真系 秘书啫嘛， 正到 secretary 啊嘛， 但系就为咗佢哋嘅谦卑，就将一个最高的职位就叫成书记。中国总书记是边个啊？习总啊， 系啊， 书记是非常非常之大，因为我突显我哋中国人嘅谦卑啊，就将一个最伟大、最高级嘅人贬低佢个名叫书记，所以书记系大过所有咩啊？要知你所谓嘅市长， 你两条线嘅市长系政府嘅， 嗯 ，OK， 政府揾阿牛你做市长， 嗯， 系啦，你就管理个地方， 系啦 ，OK， 咁啊碌咧就系共产党嘅 政法委啦。 就是书记是讲党的共产党的。 政法委 咯。咁我就唔知道阿牛喺呢个做市长呢、会唔会贪赃枉法。唔贪赃枉法唔紧要 ,ok。 应该就係 法会唔会阿牛 监察作用㗎嘛。 係啦，喺呢个做呢个市长嘅过程当中呢，唔记得咗党。 党嘅位置。 所以我就派阿碌作一个书记睇住佢嘅。提醒佢， 系咯， 你做市长做得几好，钱又稳到，系啦， 自己。 但系你好似唔记得咗党，咁你咪放啲水俾佢咯。我记得噶，嗱，党就印人民币，我而家俾啲人民币你咁样， 或者自己印， 就咁样，大家两个抗衡，两个互相合作嘅，唔好话抗衡。 甚至乎喺我哋闭港啊，香港啊，我哋都有一个书记噶嘛，我哋嘅书记， 但系啦，同政府同一体嘅。 我哋个特首就选出嚟，我哋个书记就唔系选出嚟委任过嚟噶嘛？或者咧，喂，讲真，你睇到啦，边捻个系最捻劲？梗系我哋阿黄光亚先生啦、啊，大佬。 系啦，所以就两边咁样嘅。 唔系，我系认为书记最大，因为其实系呢个说话系一啲领导人讲过，我哋系即系由呢、這个毛泽东开始讲嘅。毛泽东开始讲，我哋要有一个最高职位，但系我哋呢个职位系为人民服务，所以要将佢。贬低佢，贬低个名。 嗱，呢个问题咧，就你去铜锣湾咧，就好多人会答你，即系有两班人会答你啦。你话系党，呢个系其实党大定系国大嘅啫。法轮功就话咧，应该系国大。 国大。 呢个清关社啊，清关会就话咧，应该系党 大。O K， 系啦。究竟书记大代表党嘅书记大咧，还是系代表国家嘅？嘅嗰个市长大 咧， 就真系唔同嘅。 其实好简单啦、啊，系依家毛泽东咁讲法，书记系最大嘅。OK， 所以我 党一定系最大的。 我系有资格差论处理， 因为 其他人就唔够你阿志尊讲，我够。 喺现实情况中，可能即系呢啲利益瓜葛，令到佢哋两个可能平起平坐，或者某一方面。 OK， 系啦，因为讲真， 因为如果阿碌作为一个书记，阿牛你作为一个市长嘅话咧，阿牛。你是怼唔死个书记，但系个书记会怼得死你。 死你系啦， 因为个书记 党中政法委系直 直接 天庭的嘛。同阿碌只要讲一句阿牛完全是忘记了共产党。 党的位置。 八榮八恥。 是啦咁你就奶完啦。 咁你就死啦。 咁你作为一个市长阿牛你是市长你唔可以话阿碌佢忘记咗国家嘅建设。 因为 佢根本唔系建设㗎嘛。 根本就 根本就国家败落嚟。 根本就国家嚟㗎嘛。 所以你系怼佢唔死但系佢系会怼得死你。咁所以喺呢个咁嘅权力分布里面阿碌系大过你嘅。 系啊。 阿碌系硬正过你。啊、但系讲讲真的坐埋一个选市大家都系搵水嘅啫。 唔系好简单啫。但系如果你喺香港你问一啲人佢梗系觉得个特首是大撚過個書記啦係咪先。 係囉但係 其實大心照啦。 咁所以呢單嘢呢單嘢呢就好奶嘢。Okay. 書記真係搭地鐵。 嗯。 個市長點算 喂呢啲咪騷嚟㗎咋嘛。 嗱一樣㗎個市長話撲你個街。你做錯呢行騷你又搭地鐵我搭咩我搭巴士呀。 係囉。 頂你個肺地鐵咁多人巴士咁少人我咪好蝕卓。 唔係即係你即係如果我啦啱啊阿耀即係講我今日想講嘅嘢啦話俾你聽。喂大佬個司機搭地鐵點解你要搭地鐵先即係點解一個理由㗎嘛 除咗車嘛 除啱冇。 係啊佢就話唔塞車嘛啱喎。我都搭地鐵㗎喎。 佢就話上面嘅道路太撚塞車。 係囉。 屋你個學界 屌緊個市 場。塞車就係市長嘅問題。 係囉。 管理不善。 係囉。咁我屌你老母你咪善鳩 個市長。好明好明顯係有權力。 真係係咪你善鳩個市長呢 呢啲分裝不穩肯定。 喂大佬喂先喂地鐵當日都唔係好啦。12月30号差唔多都放假啦係咪先。 地铁都係逼啫但係准时唔塞㗎嘛。 Okay, 咁你一讲到明我上面又逼又塞。 係 即係 仲諗大鑊。 其实即係同市长讲啦年底啦拎科水啦。 科水啦整啲通道啦咩话快啲啦。 你科水我唔搞咁多嘢啦所以呢个信息非常之明显。 所以呢即係嗌呢、這个风呢都唔知系咪我哋集总吹出嚟啦咪先即系卖包要扮亲。 嗱其实北上频道嘅杰斯其实应该讲到一样嘢。 好、okay、 其实集总卖包呢都系受到一种压力佢走去卖包系咩压力佢老婆。 点解呢 阿咩麗媛啊嘛阿媛。 彭麗媛。 彭麗媛呢喺佢阿集总卖包之前呢就走咗去排队买飞。 哦 买咩飞啊 买嗰啲唔知咩演唱会嘅歌劇飞。 Okay、 哦、就真係走去排队啊。 嘩 咁亲民 佢 呢个又咁啱俾啲网友影到影得出兼影到啊。 我认得出就唔难嘅。 因为彭麗媛去卖飞係非常之危险㗎嘛。如果排队嘅时候有阿牛喺后面嘅话阿牛会 反对过一党专政 你唔认到彭麗媛啦你话啊呢条女咁怂 嘅。咁 怂中中地喎啱食。 啊呢条女上次。 人妻嚟 喎。跟住就会啊连话佢啊咁样㗎嘛。咁好危险嘅事。但彭麗媛佢做咁危险嘅嘢跟住阿習總冇辦法啦就要买包啦。 Okay. 所以呢啲即係冇辦法。 我又一 跟住阿曾玉成又搭地铁去搞。 其实我有个睇法又唔同同你大家可能同北上都有少少唔同。即係谷鸠气呀咁总就谷鸠气。扑你个街上次我搭的士屌你都话我冇搭。 假 啊佢话我做假。大佬呢次唔好啦我係 call 撚埋记者。OK? 系啊。 因为有个小道消息呢其实唔系小道㗎啦喺微博讲得好新聞系讲咗㗎啦话事呢唔知南方都试到咩。就话有一个貌似国安嘅人就同嗰啲因为因为那间 店 店铺出面好撚旺 㗎 都拍滿晒车㗎、就赶车唔係赶车佢就话同个司机讲喂嗱你就拍个帮我拍个车喺呢度睇住急住咁样有一个人呢你一世人你俾钱都见唔到㗎呢个就係習總㗎即係其实一个show嚟㗎嘛即係我想讲大陆做show呢係已经做到系高同埋低 呀 嗱習總嗰个系高啦係咪先因为如果真係坐的士系高嘅买包自己排队坐喺度食亦都係高嘅嗰陣 呃到人嘅 提先嗰、那个书记都係高嘅因为嗰陣有光口嘅记者应过。我讲一單最新鮮滾熱辣嘅1月6号今日係6今日7号 ,ok, 咁喺边度先我睇先喺呢个湖南常德又系呢个书记市长穿梭呢个书记市 书记就两个人㗎喇 喎 一齐做喎、 啊 系啊，一齐做啊， 活show嚟 啊，合作系，即系各共合作咁样样啊，一齐合作， 一齐出。 咁咧佢戇鳩到咩咧？扫地，穿着胶拖鞋，清扫大街。 咁呢啲摆明做， 听我讲埋先。 啊，你继续。 扫几耐咧？扫几长咧？俾大家估下啦，俾大家估下。 十米。 唔係，我屌你得十米唔係數啦， 一條彌敦道啦，起碼 一條一次近啦，一條彌敦道有冇1.7公里咧？ 哇，數1.7公里啊！ 1.7公里， 好中意數喎。 我星期日行八萬行就行咗10公里，都行到只狗咁話。 十公里都只狗咁樣。 狗咁行啫，話俾你聽，你係要睇你勞動數埋1.7公里咧，某程度咧等於跑一次馬拉松10公里。話俾你聽，1.7公里。喂。佢講話其實都好大意諗完嘅，呢個show其實都某程度好嘅，係掃街嗰下戇鳩嘅啫。佢就話要喚起公眾咧對呢個環衛嘅重視，同對啲環衛嘅工人嘅尊重。系啦， 啱啱我哋啲周一樂啊嗰啲都掃過嘅， 唔係，係嘛？唔係， 你唔該，你叫我周一樂先生掃1.7公里， 掃使掃條彌敦道單程得啦。 你掃半公里，我都話你周一樂，你掃你呢鑊真係唔係一鑊啦，話俾你聽。 你又信我掃你先生最夠啦。 呢啲冇意義嘅，話俾你聽啊！香港最好嘅例子咧，即係身體力行嘅例子咧，係我哋見到某啲政黨嗰啲好高級嗰啲啦，係咪主席嗰啲咧 ？OK， 佢募捐。 OK， 拎住个袋去募捐，人哋个场走个袋去拎去募捐，我哋都有啦，系咪啊？即系佢系想唤起大家去慈善嗰个心咯，系咪？呢啲就好伟大噶，我哋应该系提倡同埋鼓励嘅，系咪啊？政党主席啊，个场唔关你事嘅，人哋反点乜乜乜乜乜，跟住就自己一个台就话你唔好捐钱啦，我哋唔会去噶，就自己拎个袋去募捐，哇！呢啲咪叻咯， 你咪契弟咯，唔系 呢啲叻咯， 契弟啊，叻先做契弟啊！你记 即系我唔想去嗰度募捐嘅，但系我为咗唤醒你哋去捐钱，乐于助人嘅心，好啦，我去啦， 系啊， 嗱，嗰个市长嗰个咩书记，佢唔想扫地噶， 系啊，唔想， 但我唤醒你， 1.7公里冇人， 我扫足1.7公里，系嘛，好似我哋啲伟大嗰啲议员，嗰啲咁样。 例如咧， 系咁冇咯。 你讲嘢真系冇，我都唔够胆讲开晒个朵啊！啲不算，你系中国咩捻嘢时事评论员？ 唔系，我唔记得个名嘅，屌，唔想开朵。系啦，咁样所以集中一样啫嘛。我想食包，我又想亲民，我落去买。 佢系想亲民做 show， 佢未必食包系另外一件事。OK， 佢有食到嘅， 当然食啦。 不过你话咩啊？佢嗰个连锁店30几万系嘛？ 30几万噶 franchise。 哇！依家俾我都唔去啦，俾我都唔买，有钱都唔捻买。 点解？ 依家佢间店变咗信访办， 冇错，啲人喺嗰度抗议又有，屌佢示威又有，鬼喺度。啊，习总，我等你睇第二次嚟啊！ 唔系啦，等到你回来啊，习总， 几多戇鳩咧？习总点会有第二次嚟啫？ 第二次嚟都唔会嚟同一届， 系咯，下次去麦当劳啦，因为要中美关系友好噶嘛，或者去吉野家， 吉野家系日本噶咯， 系咁样，系咪啊？系咪日本噶？吉野家 系日本， 系咯，去日本咯，喂，中日友好啊嘛，系咪先要去嗰啲地方？佢仲会帮衬你呢间咁嘅32万 franchise？ 话声俾你听， 总之无论如何点都好，唔理你扫街又好，买包又好。搵个领导，上嚟 w e c 开咪， 开鸡，开鸡，开鸡，一定开鸡， 开咪叫鸡， 开咪叫鸡得啦，上次啦， 一定系完全亲民，一定系受到13亿人民嘅歌颂，欢迎上嚟开咪， 即系我就好捻简单啫嘛，做 show 唔紧要，你唔好戇鳩到真系屌你，好咪数1.7公里啦，有版本你睇噶啦，大佬， 你 习总几捻叻。 啲网民，啲网民排咗1.7公里喺侧边啊嘛，咁咪行咗1.7公里咯， 夹道， 即系佢啲 fans 多啊，大佬啊， 需要噶，而家好兴 PS 就得噶啦嘛，系咪先咧？ 当然又去到个场嗰度，佢发觉唔使 PS， 真系有1.7公里 嘅 叫 fans 喺度等佢啊嘛，系咪啊？如果你知道阿曾啊，唔系曾荫权啊 ，CY 喺香港仔扫街。啲 fans 一路夹道欢呼，你排到去沙头角等佢行埋过去啦，系咪？ 啲人一路排队等抌垃圾等佢扫， 排到佢扫到佢上广州，跟住拉闸放狗啦，唔俾佢翻落嚟啦。 我都成日都有亦一个理论嘅，即系你做数，我有啲好捻高，有啲好捻低，话声你听，即系高嗰啲咧。你係俾人攞咗掌聲嘅 ，OK？ 低嗰啲你都可能做咗掌聲，但係你係辛苦嘅 OK， 我哋無謂，即係還是都係做 show 啫嘛，無謂親力親為啦，無謂咁撚辛苦啦，最好就好似習總咁。又安排埋截埋架的士啦，係咪截埋嗱呢次都係截的士啊？呢次的士司機冇響袋啫，都係截架的士截啊！跟住啊，習總喺條好繁忙、永遠都塞車嘅路嗰度，突然間係好撚通爽，直搭嗰間連鎖店，跟住落去仲唔使點排隊喎、啊，有人幫你排埋喎、啊，呢啲咪舒服嘅 show 咯，係咪先？喂，好簡單。第二個冇咁舒服嘅就戇鳩少少嘅，就好似書記咁啦，係咪先？ 搭下地鐵 咁撚辛苦嘅公交，橫掂嗰度個公交，我梗係體察民情，我應該好閪搭嗰啲冚家產逼巴士㗎啦，咁先覺得悲壯啊嘛！唔撚得，太辛苦咯，冚家產。咁我咪 舒服啲，準時啊， 落去地鐵咯。好啦，最戇鳩係咪咩咧？屌你老母，1.7公里老母，你咪黐撚線啊！仲要我做 show 著拖鞋，喂大佬，我屋企好多鞋，我冇鞋著嘅咩？仲要著拖鞋掃街？ 你做全場， 點解要著對拖鞋咧？著波鞋唔得咁樣？ 唔得啊！如果你對波鞋係 李寧嘅，係 你嚟幫我宣傳啦。但如果你唔係李寧嘅，係嗰啲美津龍嘅，咁就話又話反日咯。你係著呢個彪馬嘅，又話你唔愛祖國咯。你唔著得噶嘛？好啦，你著對皮鞋。而家有啲網友影住你咩人？哇！你部皮3000多元啊 ！Prada 嚟 喎，好大鑊啊！ 著對 Prada 數 啊！簡單， 對拖鞋最好 啊！啲字要停啦，有排、okay. 有排你抽噶。 系啊， 所以咧，如果你系想做 show， 你又唔想买包，你唔食包嘛，可能 唔食包， 唔想搭地铁，逼噶嘛，咁你学英文咯。 点样？ 募捐咯。 募捐？唔系嘅，系鼓动风。 记得啦，你 佢嗰啲叫鼓动风潮，制造时势。诶、哎，我嚟都唔识字。 睇你点睇啦。 我嚟咯。OK， 咁我哋啲。都唔係我係好啊！你可以鼓動風潮，製造時勢嘅，但係唔好戇鳩啫，即係叫人掟汽油彈都係戇鳩嘅。OK， 節目時間差唔多，睇下下一 part 食你唔死係講咩？ 食你唔死， 尋找好味。 食咗幾次，講咗幾次大陸啦，而家都係咁樣噶啦。講下大陸就講下香港啊，香港講少啲啊，咁三次講一次到啦，咁樣啊 ，OK 啦啊咁啊。今次講咩咧？即係你知啦，小弟罪孽深重噶嘛，係咪先？咁就梗係要食下啲齋啦。咁呢間呢就其實唔可以個齋鋪嚟嘅，都但佢真係食素嘅。 嘩，你會食齋咁樣？ 試完呢嗰日呢就同家母咁樣咁佢行開上環咁樣，我就介紹佢嚟呢度食。咁我以前就食過嘅，其實呢間開冇耐，朋友介紹嘅。咁佢就分兩種嘅，晏晝同埋夜晚嘅。夜晚就私房菜嚟嘅。咁我先讲个夜晚先啦。咁个私房菜呢你就要打电话去订啦。咁样订要做一日去订嘅。咁呢佢就每一个客呢佢都俾九味送你。全部素嚟嘅。全部素嚟少油。但係即都几好味喎。即係佢整嗰啲嘢呢几考功夫嘅。OK? 咁样就咁样当然啦。咁样好耐。即係佢通常係一个星期就转一次餐单。OK? 所以你每次呢食嘅嘢都系唔同嘅。OK? 咁夜晚私房菜大概六点至八点钟到啦。佢呢间公司好奇怪㗎。一日呢只系做几个钟头㗎。OK? 咁我多去呢就系、是、其实多去晏昼食嘅。咁晏昼呢就佢又系每日都唔同嘅餸嘅。咁佢有一个好干嘅就六选三套餐。 哦，六个揀三个。 係啦，佢有六个餸就俾三个你揀。咁我就啱啱嗰次又食咗星期一嗰个中午套餐啦，即係12月2号嗰个啦，其实佢 Facebook 有 show 出嚟嘅。 有 show 出嚟嘅。咁我解释系咩啦，我或者我食啲咩啦，咁因为我同我家母去啦，咁就两个人，咁咪六个送嗌晒囉。冇方便啦，咁两个人食。咁一位呢就大概48蚊。 48蚊位。 係啦，就冇乜都乜加一都唔收，乜都唔收㗎啦。一位就三个送。 咦 ,ok 喎。 ok 㗎佢就会点呢佢会送一个汤俾你。咁呢就嗰日呢就可能佢寫我个例汤就唔同咗因为我嗰日俾我例汤系西洋菜嚟嘅。好甜好甜纯西洋菜嗰种西洋菜甜到不知所谓。即係好正嘅意思 好正 嘅意思。咁当然我食啲乜嘢呢咁就淨係嗰日12月2号嗰个套餐啦咁样。咁就有三色蒸蛋。 係。 咁唔使講啦咁樣好滑嘅好滑嘅。咁有豆腐啦有榛白啦有茄子啦同埋有個咕嚕肉。 咕嚕肉啊 但食素喎。 冇錯啦，嗱，你問到啦，佢整到佢係用啲面筋去整啊。 哦， 咁咧佢系好似做到成嚿咕噜肉咁样嘅。 O K， 咁当然佢又加上佢嘅调味咧，你食唔出佢系素嚟嘅。O K， 吓你食到咦，即系奇怪喎，有啲肉味喎，讲真，咁样佢你可以食到咁啊。咁当然个蒸蛋又好滑啦，咁样我阿妈好中意食噶，同埋个豆腐我阿妈又好中意食嘅。啊，咁啊，我当然啦，唔好中意食蛋啦，啲蒸蛋我都咩啦。咁我食嗰个炒时蔬咧，同埋个茄子我都觉得 O K。咁啊，而且尤其是嗰个香菇银丝樽白啦，好有菜味。 啊， 而且你记住佢一个好处系咩？佢系。全部系素之鱼咧，佢仲系好少油嘅， 系 少油。咁你我食嗰时候，我觉得系几健康噶，几健康噶，咁亦都唔错嘅。咁啊，除咗呢一样之外咧，你除咗系食呢个六选三套餐之外咧，你仲有佢有汤送俾你啦。咁你可以叫佢咧俾一杯特饮俾你嘅。 咩嚟噶？ 嗰日咧，我嗌嗰杯特饮咧就系罗汉果茶。 哦， 甘甜。 哦， 哇！飲完佢真係開胃，又開胃啦，又去，我覺得去濕啦。咁成日都冇唔需要飲其他嘢嘅。OK， 咁啊，淨係嗰杯羅漢果茶就已經搞掂咗我差唔多成日嘅水啦。咁樣嚇，咁當然啦，佢除咗有套餐之外，你可以食其他嘢嘅。咁佢有時有啲其他套餐啦，有啲散嗌啊。咁我除咗食咗呢個三色呢個六餸飯之外咧，即係六選三飯之外咧。咁我就嗌多咗个嗰啲叫咩咧？炒烏冬，日式炒烏冬。 哦， 咁咧就咁啊想试下啦。好奇怪噶，佢炒烏冬咧系炒到有咧有上海粗炒嗰种味道。 哦， 喂，咁我真系我其实我本身几中意食上海粗炒。 嗯， 咁而且佢整到烏冬嗰只咧上海粗炒咁亦都唔错啦，系咪先？咁佢除咗呢样嘢咧，我就建议啲网友咧除咗食嗌呢个六餸饭咧，你就最好加多20蚊，加多2蚊。一个人加多2蚊，佢系本来原先俾你嗰个系白饭嚟嘅，你加多2蚊咧，佢就会俾一个叫南瓜粟米饭俾你。 O K， 喂，净系 甜嘅。 如果净系用2蚊，系做唔到呢一个成个碗平碗饭黄黄地嘅。 嗯，正常啦， 黄黄地嘅，有几粒粟米啦，吓咁 都有啲南瓜， 系啊，有南瓜、 一齐落去煲啦，正常， 几有味道嘅。 嗯， 我又系唔错嘅。咁当然啦，我亦都有饮佢个。嗰、那個紅豆糕啦，食咗個紅豆糕啦，咁就紅豆糕就略鹽就普通少少，即係可能你喺酒樓你都食得到嚇、啊，但係咧如果你話你啦諗住去試下食個甜品啊咁樣，我覺得冇問題嘅 ，OK， 即係價錢平喎、你譬如你淨係嗌個六送三嘅套餐係48蚊啦，咁你我假設你唔會再嗌啲烏冬咁樣食啦，其實你可以點樣咧？三個人食，嚇咁、就有 兩個餐， 兩個餐 加個烏冬， 嗌個烏冬。其實佢唔止烏冬㗎，佢仲有時有啲唔知咩湯咩炒面啊，成個日日唔同啊，咁你可以其實上去 Facebook 嘅，咁你而家 Facebook 咧，你就可以到時喺食你唔死個討論區嗰時候你自己揾翻啦。咁除咗你我會介紹你要個粟米飯之外咧，佢每一次咧都有啲茶咧，除咗呢個羅漢果茶之外咧，佢仲有一個叫紅棗杞子桂圓茶，就我阿媽飲嗰個啦。咁我阿媽就話覺得咦好好喎、啊，好。好潤喎、 啊，好啱啲老人家， 係啱啲老人家啦， 天氣咧仲要， 係啦，依啲咁嘅天氣啦，咁我係可以介紹下啲網友去食嘅，因為最緊要係一樣嘢咧，佢係唔好你揀六選三，咁冇得你揀之外咧，咁佢每日咧都有啲唔同嘅小炒啊，即係除咗個烏冬之外啦，咁、有時有面啦，有焗飯啦，有炒飯啦，咁咧其實都可以試，但係就講真。佢日日唔同，你就最好就係上佢 Facebook 嗰個睇睇，咁、如果平均人均消費，如果你係晏晝去食，咁其實你一上去飲杯嘢，貴極嗰杯都係紅棗杞子茶啫，都係12蚊，你加埋都係60蚊嘅 咋， 就唔收加一。咁佢就但係地方咧就比較難揾啲，咁啊不日的講下啦地方地址啊。 嗱地方咧頭先阿牛提過啦，首先係喺香港啦 ，OK 上環 就喺香港上環德輔道中279號豐和商業大廈2樓嘅 ，OK 咁啊電話就係22050728， 咁其實佢有埋個網址，大家可以上去。 個網址虧咗啦，你上佢 Facebook 睇啦。 哦 ，OK，、 啊、叫素藝社啊，藝咧 素藝社 啊，個藝啊用簡體字個藝啦。 嗯， 嚇、啊、咁我幾推薦啊，因為咧佢嗰啲炒時蔬啊，你諗下啦，炒時蔬啲要炒嘅話，佢係少油啊。 嗯， 即係俾一啲譬如你食開嗰啲好多油嚟噶，有時你食齋，喂唔好意思，唔係對佢冇油噶。其實嚇、 啊、 有時都好油嚟嘅，誒、唔好意思，佢真係完全係你唔覺佢有油喺度嘅，咁、我會覺得都食得幾健康嘅、當然啦，有啲我又未試過啦，因為淨係我嗰日食嗰個中午套餐咧，佢一個韓國泡菜，我就冇食過啦，因為其實幾飽啊，因為我仲嗌 order 咗個炒烏冬咧、乾炒烏冬咧，咁就冇嗌個泡菜，有機會都其實網友都可以試下嘅，我可以直接推薦，你記住。如果你係嗌私房菜食夜晚嗰啲咧，咁就200多蚊位嘅喎，但係佢俾九樣嘢，唔同嘅餸菜俾你，咁啊，而且一個星期煮一次，咁、你諗下唔當時先食咯，即係話佢嘢新鮮，佢先至或者嗰時當做佢先會有呢啲咁嘅嘢食俾你食，咁、而且佢嘅手工咧其實幾有功夫啊。啊，做得真系唔错噶，我以前食过，咁就可以推荐俾网友啊。 好啊， 咁、 另外咧，仲有少少嘢，即系趁有少少时间咧，因为小弟即系趁呢个系讲食物嘅环节啦。OK， 小弟咧其实好想喺香港咧揾翻咧好传统嘅灌汤饺嚟食嘅。OK， 何谓传统嘅灌汤饺系咩？ 传统灌汤饺嘅啫。 吓、 我食过灌汤饺系咪点？系咪传统我都唔知道。 OK， 而家嘅灌汤饺咧系一只饺，跟住有啲汤浸住噶嘛。OK。傳統嘅灌湯餃係咩呢？就係呢係有隻餃喺度嘅，但係裏頭係包返住啲湯嘅，有啲肥豬肉喺度嘅，咁就大約一籠兩隻嘅。 OK， 我以前喺有食都講過㗎啦，以前食嘅呢就喺邊度食呢？上環嘅鑽石酒樓，而家冇咗㗎啦，鑽石酒。 OK， 咁我而家其實我唔知道喺邊度有得食，我係近呢幾個月係好想搵返嚟食返嘅，即係因為我實在去多太即係 OK， 有啲朋友啦，有啲去早茶嘅地方啦，即係三四點嗰啲啦，好傳統嗰啲，都其實冇咗呢啲嘢。咁我係好想揾翻呢一類嘅呢一隻嘅食灌湯餃嘅食法，咁唔知睇下有冇網友可以提供到啊？ 手啊，即係咬落去，係入邊係湯嚟嘅， 係入邊係湯嚟㗎。 佢唔係湯出湯入邊有隻餃， 係啦，係個餃入邊有隻湯㗎，好、 okay、 大隻㗎，成大約七。八 cm 噶，里头系好大只噶。 哇，讲到咁我都想食喎。 但系正嘢嚟噶，因为你系捞啲醋落去咧，落翻去只汤，即系落翻啲饺度咧，咬落去咧，有只碗咁样抌落去，跟住喺度食噶，好好食噶。 真系靓嘅灌汤饺系有鱼翅喺边嘅。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旧式系冇噶，旧式系冇鱼翅噶。OK， 但系好好食噶真系。唉、哎，好食。 即系我又你讲 想食饭， 你讲灌汤饺，我又讲个灌汤饺啊。 嗯。 即系而家譬如我酒楼食啲灌汤饺咧，好多人就成只食噶嘛。 嗯。 其实灌汤饺唔系咁食噶。 嗯。 系咧，中烂佢，即系汤系咪喺汤中烂佢，搞到佢烂晒，跟住逐口当汤咁滗嚟饮嘅，食灌呢先至真系灌汤饺啊，系咁想食法嘅，吓啲嗰啲网友唔知道，啊一个汤上面有只饺就食只饺，汤啊分开饮，错晒。 其实我话俾你听，灌汤饺个名已经 讲埋， 讲咗 点食啦， 讲咗唔系啊，系讲咗俾你听个传统系咩？啲湯係灌落只餃裏頭㗎。 Okay. 如果你調翻轉你嘅話，咁其實係湯浸住只餃啫嘛。 湯浸餃啫。 係啦，所以就話即係要揾翻傳統。咁當然啦，阿牛頭先講嘅話，中爛係其中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冇曬魚翅㗎啦，你可以收得皮㗎啦。OK。係 咩？ Okay. 以前就有，即係早十幾年前仲有。 我食過都有。 冇啦，冇曬啦。 而家就 我都揾唔到， 因為開始唔食魚翅啊嘛，所以咪冇、我都冇食啦。 嗯。 咁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捧場，下個禮拜有冇見咧？唔知啊。好，下個禮拜先算啦。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係桂思傑，你聽緊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